有大手笔，怎敢惊动你？来联通营业厅，马上办理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路况。京广高速三元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，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宛平桥出京，以上路段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周杰伦地表最强二十世纪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，那熟悉的歌迷都知道，他会有一部分的点歌环节随机开放，让现场的歌迷点歌来进行现场的互动。不料他近期的演唱会上呢，有一名女粉丝幸运获得机会，却在点歌的时候将歌名说错了，我不配说成了你不配，让台下的观众以及台上的周董当场笑到弯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周董这首我不配。 还来不及自欺欺人。 缘分铸就的缘，有名字的眷恋，爱的挂念，像海洋容纳了雨点，你承接我一切，爱的同心圆，请你躺进我指尖。 这是莫文蔚对爱的诠释 I do。 最近 Karen 也为庆祝入行25周年推出了首张复刻黑胶碟。那这一时段的热力追击，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的歌坛热点。那最近呢，左立大婚促成了2013年快男合体，2013快男伴郎团婚礼上合唱了《追梦赤子心》，华晨宇唱完之后哭了，其他快男也是深情相拥。时间过得好快，不知不觉他们出道5年了。而视频在网络曝光之后，对歌迷来说也是满满的回忆杀。我们再熟悉一下他们的名字：华晨宇、欧豪、白举纲、宁桓宇、于田、张洋洋、饶威、左立、贾盛强、于朦胧。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追梦赤子心》。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？如果它真的存在，那么我一定会去。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，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，有离或者有离爱，哪怕肝脑涂地，不求任何人满意，只要对得起自己。话语的香我从来没选择放弃， 即使在回头独恋的日子里，也许我没有天分，但我有梦的天真，我将会曲折你用我的一生。 也许我手比较笨，但我愿不停探寻，付出所有的青春，不留遗憾， 向前跑。 一藏的身影，就是我的眼睛，是心跳被完美的表情。I'm the one you want， 不需要刻意，幸运的视角都为我聚焦，你的每个决定是我渴望的骄傲，让犹豫走掉，选择我就好，请你为我的努力而 是偶像练习生合唱的一首《I I》。比赛结束之后，诞生了由九人组成的 9%， 和隔壁邻居火箭少女101相比，他们显得有些低调，至今没有推出组合的唱片，九人合体更是少之又少。不过呢，最近官微发图贴出了一张集体练舞的背影照，而岁末他们也将在某活动现场合体。歌手阿杜今年将推出暌违6年的全新专辑《我不再躲》。专辑等了那么久，阿杜解释几年前患上了恐慌症，3年前开始接受治疗，因而淡出歌坛。他表示最严重的时候全身是无力瘫软，眼神无法对焦，头脑不能思考。那经过治疗还有家人陪伴，阿杜现在已经痊愈。他也用专辑向歌迷喊话，我不再躲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这首新歌《备忘录》。 陌生的路标很颓废，看不太清楚，一身灰尘加上雷雨，越走越无助。我不停地赶路，梦不停地短路，脚踏记忆的泥土，但心定在当初。风声在胡闹，也不会把心声移除，不定时翻出点东西，弄得你想哭。有人记得幸福，有人忘了结束，我一个人往前走，走几万公里路，一个人感触，一个人欢呼，走上备忘录。晴天的热度，雨天的湿度，阴天可怜的能见度，失恋的地图，风吹破旅途，月光安慰了备忘录。忘记人挺狠，想念人挺苦，我是谁得问问孤独。谁把思念缝成衣服，这条路不必搀扶。风声再胡闹，也不会把心声移除，不定时翻出点东西，弄得你想哭。有人记得 幸福，有人忘了结束，我一个人往前走，走起一万公里路，一个人感触，一个人欢呼，一个人走上备忘路，今天的热度，雨天的湿度，阴天可怜的能见度，失恋的地图，风吹过旅途，月光安慰了备忘路，忘记人听歌，想念人听哭，我是谁陪我问孤独，失恋的地图，风吹过旅途，月光安慰了备忘路，忘记人听歌，想念人听哭，我是谁陪我问孤独，谁把思念缝成衣服，这条路不必搀扶，这条路不必搀扶。 阿杜，备忘录。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那这个小时的热力追击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袁惟仁。17号下午，袁惟仁经传在上海跌倒，头部撞到脑溢血，目前是昏迷不醒。当年他和莫凡组成凡人二重唱，莫凡表示两人今年过年的时候还有聚会吃饭。袁惟仁身体出状况，一直呢都很健康，听到这样的消息是非常的讶异。而忙于演唱会彩排的陶晶莹得知消息也是百感交集，和黄韵玲一起为袁惟仁打气加油，希望他可以快点好起来。就像这首歌唱到的那样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啊，再给我一颗解药啊，因为在音乐当中还有很多未完待续的精彩等待袁惟仁。 还记得我第一次送你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牵你看着你左边的美丽，好想企图说些什么，我该如何让你懂我，我该如何让你爱我，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，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，看着那右边的空位，你已不在我的身边，哪有那么多的是非，哪有那么多的绝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啊，去相信你说的分开，再给我一颗解药啊，让我心事能忘掉，我们的相爱太短了，我们的温度太淡了，我们都还没有开始，说什么要结束呢？红的摩卡，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，看着那右边的空位，你不在我的身边，哪有那么多的是非，哪有那么多的绝对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啊，去相信你说的分开，再给我一颗解药啊，让我心事能忘掉，我们的相爱太短了，我们的温度太淡了，我们都还没有开始，说什么要结束呢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啊，伸手你说的分开，再给我一颗解药啊，让我心事就忘掉。

吴京、林超贤、刘烨、周冬雨等入围单项奖。电影节红毯仪式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0号晚在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馆举行，届时将有约800位影人走上红毯。最后再来关注，第六届德国电影节即将于2018年11月9号在北京开幕，并在北京、成都两地开展为期3周的放映活动。这次电影节期间，除了会展映《隐形同盟》《凭空而来》《基伯龙三日》等12部近两年出品的优秀德国电影之外，还安排了中德电影人的对话交流活动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歌坛热点资讯。歌手出身的王力宏今年有3部电影在内地院线上映，年初的《无问西东》，暑期档的《西红柿首富》，国庆档上映了他主演的电影《古剑奇谭》。那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王力宏也表示他希望把华语音乐电影带到全世界各地。那被问到如何面对网络负面传言呢，他也表示自己很少解释，因为越解释容易越描越黑，不过呢会保护好自己的家人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 EDM 风格的《保护》。 爱是个无限游戏，最珍贵的一个礼物，你给我的礼物我会珍惜。关于我们的是非，就算全世界反对，你是我深爱的人，别怕考验。那些攻击你的人，别吃我们的力量，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。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是谁随地能够完全自由，完全关于我们的是非，就算全世界反对，你是我深爱的人，别把考验。那些攻击你的人，别吃我们的力量，勇敢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。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是谁随地能够完全自由，完全放手。 You're my 地方，乘着印象依稀，想听你讲，团聚那盛景，临别那泪光，全部摄入相簿，翻开细看，仍是翠绿地，常做。熟了面孔，有幸更健康，轮住弹下娃娃，松不了绑，还是爱幻想的提步往前方，同在岁月中苦苦找答案。望那地方，乘着印象依稀，想听你讲，团聚那盛景，临别那泪光，全部摄入相簿，翻开细看，可不可想，不想再次见面。些新的照片，听一听讲一讲，从已污面，只关注你我怎么蜕变，爱是这样。 陈奕迅这首《可依可在》，陈奕迅将于27号在香港举行慈善音乐会 Eason and the Duo Band Love is Life， 音乐会仅此一场，并不设售票，大部分门票用作邀请11个不同范畴的青年服务团体以及慈善机构。最近歌手金池是在北京举行了专辑发布会，金池因为参加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为大家所熟知，在人生40岁才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， 他以与自己促膝长谈的方式回顾过往岁月重要的人和事物。发布会上因为触景生情泪洒现场，接下来这首《哭着吃饭的人》是献给所有为生活打拼的都市人，我们就来听矜持这样一首《哭着吃饭的人》。 有那么种东西，你努力的 是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的主题曲《女儿国》，由张靓颖、李荣浩带来。此刻张靓颖忙着真相巡回演唱会，铁杆粉丝张天爱前往南京站也为偶像捧场。今年七月份，老狼作为主理人携麦田音乐厂牌回归之后，吸引了诸多独立音乐人和歌迷的关注。10月23号，独立音乐人李志宣布和麦田音乐厂牌达成合作。麦田音乐表示将帮助李志在独立音乐上更好的发展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李志带来这首《看见》。来自李志的《看见》。在广告转身回来，我们将会邀请到火箭少女101的亚米、傅菁和子宁做客中歌榜。我们稍后见。 只为张靓颖，我不在。 我不在，等着别人的看看。 第九位，丁薇，风度。 爱都让得出。 第八位，邓同天，心事。 望一眼一重重秀人间。 第七位，陈奕迅，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六位，冯丽君，烟暖雨收。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，偏偏有一副不舍

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、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、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、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、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、厦门音乐广播、山西文艺广播、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、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、海口音乐广播、镇江文艺广播、翡翠963、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、南京音乐广播、河北音乐广播、台州音乐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超人气女团来此光临，火箭少女101、亚米、傅菁、子宁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。燃烧卡路里，撞出新世纪。南北联盟神州共享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今天我们欢迎到的是最具人气女团火箭少女101，欢迎大家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 火箭少女101。 我是傅菁。 我是亚米。 我是子宁。 好，欢迎三位。那从四月份创造101上线首播到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对你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，一路过关斩将。当宣布可以成团出道的时候，当时各位的心情是怎样的？ 突然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其实我整个人真的就是晕乎乎的，哭得已经脑子有点 缺氧。 缺氧，那天脑壳疼了一天。 嗯，那亚米和子宁呢？ 我在想，完了完了，没假放了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的感觉。 嗯，子宁呢？ 就是其实总决赛大家都回来了嘛，那一场其实有点像一个最后的 party 的感觉。 嗯， 其实没有一个比赛的感觉，所以其实已经去享受它了。 不管怎么样，实力与幸运并存，所以三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。其实在我们榜单上也可以经常看到你们歌曲的身影，比方说壮、Light、 yeah. 我们先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壮，也是第一张 EP 的同名主打。我们谁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 壮这张专辑是我们成团的第一张专辑，里面有偏运动风格的歌，有酷帅的歌，也有抒情的歌，各种各样，讲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和我们的态度。 摇摆，泛起华丽的口味， 在组合当中，十一位女生肯定是性格各有不同，或者是分工各有不同，然后特点又各有不同啊。你们三位可以就是简单的评价一下啊，你们这个 对方， 对对对。我们先从傅菁开始好不好？ Yami 的话肯定是个性态度担当，因为他说 rap 说的特别好嘛。子宁的话肯定是 vocal 担当。 傅菁呢，就人如其名，傅英俊。子宁他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因为他是真的很喜欢唱歌。 傅菁之前也有说嘛，就觉得我挺高冷的，但当时我也是这么觉得他，然后接触了之后发现他真的不冷，他超级愿意帮助人，就是一个很热心肠的人。 刚才就是在这样的互相的评价当中，也可以看到私底下这个感情是也是随着比赛也好，组团也好，一步一步升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ight， 是一首温暖的慢歌啊、印象最深最打动你的是哪一句呢？ 我最喜欢的那句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光嘛，然后呢发现还有人陪着我，我很喜欢这一句。 因为我很喜欢， 对，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当了队长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要冲在前面为大家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有时候自己也不是那么强大，但是如果我回头发现有人在陪着我，我会特别开心。 这样我们成为一颗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耀一个梦。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，那光就是我。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，也许闭眼看本小说读封信点亮了宇宙，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，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，到世界每个角落跌跌撞撞不算什么，想到梦境中自己掉进一个孤独的飞虫，在无止境的夜晚埋伏着野兽，有时当我有点寂寞，哭过了以后怀疑没有人懂我，虽 看好，有人嘲弄，也有人感动。站在我泪光背后，有一个梦，他从来没放弃我。一个一个渺小萤火，聚成我们却能点亮天空。青春就算受一点伤，还是要去闯。我是自己的未来，是自己的光。有时让我有点寂寞，我看到什么，直到还有人懂我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星球，终于能够为自己照亮一个梦。当我回过头看看我，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，那梦就是我。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 Light， 这张 EP 最新发布的单曲叫做《生而未盈》。 Yes， 这个盈这个字，其实这个字眼还是比较抢眼的哈。 对。 因为比赛，有的人会说啊，我不注重名次；有的人会说，那我就是来拿冠军的，我就是要赢。所以这首歌曲你们在演唱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情感，或者怎样的一种表现？我们从子宁开始说好不好？ 因为这首歌是运动会的主题曲，所以它其实整首歌都是需要一个很有 power 的那种感觉，因为要激发大家的那种积极性嘛。 对， 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也有在每个字每个音啊每一句这样去下功夫。Are you ready？ 骄傲的拿起武器，心中慢慢颤抖地，汗水淋漓的 fighting， 浪起生而为一。掠夺，用实力让对手一无所获。我披着光，抵达战场，踏碎嘲笑和质疑的声音，吼一声我是排行榜第一，时代榜样。一瞬间万众仰望，要痛快，别说不争不抢。既然上了战场，要做唯一的将。爆声实现力后兵，你曾经向我致敬，超越自己的攻击，牢记生而为。整个自己矫情，彻彻底底释放潜力。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，手下败将你不知的痛心，发令枪响，很就是我的模样。要痛快，别说不争不抢，既然上了战场，要做唯一的将。爆炸实现力后兵，你总在向我致敬，超越自己的攻击，牢记生而为。Carry on, keep calm, I carry on. Keep calm, carry on, carry on, on, on. 胜利的气势缓缓升起，缓缓升起。胜利的气势缓缓升起。不说脸色轻狂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偏走拼命三了踏破人生之路，不服输的态度，刺激胸膛，化作欲望代数，装扮勋章。肯定坏的，可不是乱盖的第一在输。快梦全踏上来定，不放手再燃起，站起我中的榜首。加班拿起武器。 在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叫做《月亮警察》，看到歌名会联想到代表月亮消灭你。这首歌曲和美少女战士有关系吗？ 我觉得这首歌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是火箭少女101，然后呢我们坐着火箭其实是我们承载梦想的一个载体， 对对对， 对，然后我们飞上月球或者飞上宇宙太空去越来越好寻找我们的梦想。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，粉丝对我们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和能量，所以帮他们消灭一些坏情绪和能量。 因为里面还有歌词就说现在起我挺你，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我们的粉丝一直支持我们那么长时间，就现在也希望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挺他们，这样 特别正能量的一首歌。 你们要给粉丝传递正能量，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，使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好，在上半段最后这支曲目就叫做月亮警察。广告回来，我们将会继续和三位，他们分别是亚米、付晶、子明，来聊一聊他们的音乐。我们稍后见。 昨天才流行过的今天全都忘了，照片里全都修成一样的笑容，总是在追个什么，这从来都看不到。跳起来 sexy， 跳起来 crazy， 不能量不停发发，幸福不需要悬赏。跳起来 sexy， 跳起来 crazy， 不能量不停发发，幸福不需要悬赏。 真正战役，哦哦啦啦啦啦啦，是你吧。

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，养生怀古。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影视资讯。动作喜剧大片《武林怪兽》10月25号在北京举办凡人英雄发布会，导演刘伟强、监制尔冬升、罗小文、李锦文、荣超，领衔主演陈学冬、郭碧婷、王太利，特别出演周冬雨，主演潘斌龙一同亮相。《武林怪兽》讲述了明朝年间东厂重金悬赏捉拿宫中逃走怪兽，而此时几股江湖势力暗地集合准备劫取官银，却与怪兽迎面相撞，从而引发一系列爆笑故事。电影将于12月21号全国公映。继续来看动作剧情电影《冰封侠：时空行者》今天发布决战版预告片。预告片中，影片剧情梳理得更加清晰，甄子丹饰演的明朝锦衣卫想要回到过去改变结果，既要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，又要拯救族人于水火，面对昔日的兄弟王宝强，横下决心放手一战。据了解，影片将于18年11月2号全国公映。最后再来关注近日由故宫博物院和北京电视台出品，华传文化联合出品，春田影视制作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《上新了故宫》发布了首支宣传片。该宣传片在故宫内实景拍摄，短短30秒将紫禁城的华丽磅礴展露无遗。在金瓦朱墙上，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邓伦、周一围并肩同行，漫步徜徉，尽显故宫兄弟的默契，引领观众感受故宫之美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21点《爱得更久点》，22点《男左女右》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险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超人气女团来此光临，火箭少女一零一。亚米、傅菁、子宁做客中国歌曲排行榜。燃烧卡路里，撞出新世纪。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那此刻我们欢迎到的是超人气女团火箭少女一零一做客中歌榜。耶、 yeah.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。火箭少女一零一， 我是傅菁， 我是亚米， 我是子宁。 嗯，之前参加创造一零一的时候，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？ 希望能够冲到最后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能够进入到下一轮是一轮。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在我们首秀初次自我评价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傅是坐在了王座上面。当时因为大家其实普遍都不太敢坐。当时我看到她坐在上面，说：“哇，哎，这个女孩应该是非常有勇气、有冲劲、有追求的一个人。”我自己的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进决赛，因为进了决赛，不管拿到第几名，只要进了决赛的话，这一个节目所有的舞台我都上过了。 有舞台对于我来说更重要，我可以去克服一下我自己胆小的那一面，站在首秀后场的时候，我当时那一瞬间还是懵的，但真的上去了之后。就觉得啊，这才是我真的想要的瞬间， 所以这是一段真的是人生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程。 对， 不管什么时候回想起来，你内心都会很激动。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你的成团曲《Rocket Girl》。 哇， 回忆。 了刚才这首成团曲 Rocket Girl 和 EP 壮之外，还接下来就是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的插曲《卡路里》了。那首歌太洗脑了。 对，我们自己也非常喜欢，录的时候自己也录嗨了。 当时其实接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这是我们成团的第一首歌嘛，在录制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 比如说 就是在录制的时候，每个人就是老是希望我们唱出他想要的感觉，大家唱这首歌的时候要作一点，越矫情越好，但是我们录的可难受了，就觉得很不适应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，就是当录到超越的时候，就当时那天有几个人吧，有小七、彩虹，他们都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，但是我跟亚米两个人在吃东西，超越进录音棚的时候，我俩就笑得抽得停不下来， 对，笑得胃疼，然后他们两个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被我们震那个沙发震醒了。 就是他喊了一嗓子燃烧我的卡路里， 就是他真的很 对，其实在这首歌当中可以仔细听一下超越的那一嗓子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推荐歌曲是来自于 Yummy 的万有引力。Yummy 给我们介绍一下。 这首歌其实就是讲说我们在有视频里面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空间，畅想你的未来，然后让更多和你一样兴趣的朋友加入进来，然后把你的一些小小的一个目标变成一个大大的梦想都可以实现。 今天我感受到了真的是跟你们交谈就是满满的那种积极向上，就像是亚米说到那种正能量，然后呢我也感受到你们身上那股拼劲儿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，然后也是很难能可贵。我也相信火箭少女101未来这个超高人气会像火箭这个速度一样不断的飙升哈。 有梦想 break the game， 拿起手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，打开有视频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有视频为证，耶耶哇哦哦有视频，有梦想 break the game， 拿起手机我不能控制我自己，打开有视频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有视频为证，发表情包发视频要满足每天的心情，快乐赞我美不美，对不对不对， Cappuccino 来一杯，我是 KOL， 我发起一个赛道，想和我 battle 还小流来话题做个自我介绍，沟通无障碍，我有自己暗号，发的 算短视频我就能办到，才华随时发表，人气爆表，每一发落脚那肆意占满赛道，拥有视频玩更新靠纸巾，喜欢原创去指定，把快乐和加油分享出去，记录一切小点滴，拥有视频玩更新靠纸巾，喜欢原创去指定，把快乐和加油分享出去，记录一切小点滴。 哦哦，有视频，有梦想 ，bring it in。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围着。Yeah yeah。 今天拍个作品，明天扮个渣男，后天发个电影，未来金光闪闪。一起要喝台猪肉，素人也来拍个 MV， 在这里 I'm party everybody。 Oh oh， 有视频，有梦想 bring it in。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围着。Yeah yeah， oh oh， 有视频，有梦想 bring it in。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围着。Yeah yeah， 发表情包，发视频，要满足每天的心情，快来赞我美不美？对不对？不对 ，Cappuccino 来一杯，我是 K O L， 我发起一个赛道，想和我 battle 还笑了，来话题做个自我介绍，哎， 沟通无障碍，我有自己暗号，拍个短视频我就能办到，才华随时发表，人气爆表，每一发落脚。什么赛道，拥有视频玩更新靠纸巾，喜欢原创去指定，把快乐和加油分享出去，记录一切小点滴，拥有视频玩更新靠纸巾，喜欢原创去指定，把快乐和加油分享出去，记录一切小点滴。 哦哦，有视频，有梦想 bring it in。 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围着。Yeah yeah， 今天拍个作品，明天扮个渣男，后天发个电影，未来金光闪闪。一起要喝台猪肉，素人也来拍个 MV， 在这里 I'm party everybody， 都是潮流天才。关系理解就像漫画连载，不一样的色彩才自在。你是哪一派？发起兴趣，聚集力，聚集小伙伴，继续加入，不再是孤单星球，这里有你好奇的宇宙。学习的潮流新秀，开启标签，一场大秀，陪我爱极限，所以不止言 ，Cause we are young my friends。 See me like that， 逐渐加入赛道，全都是大牌。 哇哦哦，有视频，有梦想 ，bring in in。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为证。Yeah yeah， Y O O， 有视频，有梦想 bring in in。拿起手机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。打开有视频，它带我去看世界，每一分精彩，有视频为证。Yeah yeah。 那在我们节目最后一支曲目呢，叫做《幸福的时光》，这是段奥娟的作品。 因为她年纪小嘛，然后也特别青春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适合她。我希望就是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能够多多去对感同身受，带入一些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的对回忆到里面去。对， 好，大家多多支持段奥娟的歌， 支持 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， 超温暖。 今天做客我们中歌榜的火箭少女101是三位代表，他们是傅金，还有队长亚米以及子宁。那接下来你们各自的未来的一个更远的一个目标会是怎样的，可能个人发展的计划，我们从傅金开始说好不好？ 首先当下肯定是要把团队的事情做好，有机会的话个人想往影视方面去多学习，还有时尚，还有呢就是在是综艺，因为上综艺很快乐，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跟着咱们一起能感受这份快乐。对， 那亚米呢？ 我觉得我自己最近两年我还是希望在音乐上面有一些成绩，我希望就是可以出单曲，可以把我的音乐做好。 好，最后交给子宁。 团体现在要把演唱会做好，因为我对音乐非常喜欢，那我就在想，那以后如果我可以唱到好听的歌是我自己的，把我自己的词啊曲啊或者是编曲融入到里面，把我的想法加入到里面，产生一个 属于自己的作品，我觉得会很幸福。 好，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火箭少女101、傅菁、亚米和子宁做客中歌榜，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再次见到你们。 好的， 谢谢大家。 好，再见， 拜拜。 人生是场旅行，希望透着光明，打照在每颗心底，悲伤雨过天晴。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你的眼睛，因为那里闪耀着你满满的勇气。哦，无论有多少风雨，无论落脚在哪里，只要有梦在手心，只要我身边还有你，我就会一直走下去。我相信一定会有只小船在风中给我们期盼，这世界总有未知下一站在等着我们慢慢靠岸。我相信在你眼中的勇敢有照亮夜空的灿烂，我就像一直待在你身旁，一起去奔向幸福的时光。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幸福的时光，